大匪看天下，咁啊，今日就系九月九号啊，系啊，九月九号今日啊，九月九号咁啊，中午星期六啦，咁啊赶住录完音，咁啊跟住翻嚟陪仔咧，咁我仔喺台中翻咗嚟，咁啊讲一讲咧，讲讲身边嘅嘢啦，都系要卖嘢嘅，就全力推荐啊！香港好推动嘅猫山王月饼，咁咧就如果订咧就尽快啦。咁啊，第二咧就系、是、都系嘅热卖中，敏迪同四小宝同埋呢个洗头水。咁咧就下个礼拜啦，我俾翻几张相大家睇下啦。就系、是、咧，我咧就冇用精华素，但系用洗头水。就喺个半月之前咧，我就开始用洗头水之前咧，我就用我自己同一个位置、同一个光源。同一个理发师傅就剪咗个头，然后影咗张相嘅。其实我头顶咧啲头发开始，尤其个转嗰个位咧开始空噶啦，都甩得好紧要嘅。咁啊，个半月之后咧就寻日咧我就剃咗须，咁啊亦都剪咗个头发，咁啊剪翻当时嘅，咁咧就喺同一个光源、同一个阔度，即系唔好心软啊，头发同一个长度，咁咧就。我应该辑相嘅，咁下个礼拜咧，可能星期一啦，冇咁忙咧，就摆上网俾大家睇下，咁啊证明到支洗头水究竟有冇效，咁自己相当满意啦，因为我冇用精华素，咁啊日日洗啦，临瞓洗，咁啊即系我自己觉得，我自己觉得相信嘅嘢，我先至做嘅啫咁。第二咧就系、是、敏迪啦，咁好多人问啦，咁都。卖得相当多嘅，因为用过嘅人呢即係食过之后呢都返嚟。咁另外仲有一个呢就比较开心啲嘅，就寻日呢啱啱好呢阿 Ben 少呢就喺我网台度吹下水，啱啱有个呢有肝癌嘅人就嚟呢买四小宝。佢之前呢就攞咗试用装又买咗几支㗎啦，咁返去。咁寻日又再嚟，咁买咗两支，咁我哋送多支四小宝即係西装俾佢啦，咁佢就同我哋吹咗好耐水，佢话呢食咗之后呢除咗即係多洗手间去之外呢，咁呢个肝指数同埋个癌指数呢低咗，咁所以呢佢就继续嚟买，咁食咗两个月，咁恭喜佢先啦，同埋我哋好开心，咁尤其阿 Ben 少啦，即係话有个人食咗之后个身体好咗。咁呢就今朝特登呢就走嚟网台楼下就 WhatsApp 我，喂我今日请你食早餐，哎庆祝下咁。咁多谢 Ben 少啦，咁讲到呢一度啦，咁如果真係有兴趣嘅，咁我哋呢如果喺巴打台嘅 PayPal 嗰度呢可以购物车度买，我哋可以速递俾你嘅。咁希望大家留意啦，因为仲会有肝宝嘅，咁一路咁出啦。咁至于话食字号见字号呢，咁可能我星期一呢或者星期二啦，应该因为星期一六呢个星期二得到。咁呢就星期二呢可能我会返返大陆啦，即係搵啲比较有实力嘅老友啦，帮我搞一搞啦。咁网上就是非多嘅，不过就话自己点做啦。咁有啲人朋友啦，号称朋友啦，咁怕烦，咁都系嘅，即系识咗我之后可能烦咗咯，令到佢烦咗咯，咁都同佢讲声啦。啊，唔好意思，其实有咩讲声得噶啦，因为我自己交朋友嗰个起点啊相对低嘅，即系阿 Ben 少成日话我，阿猫姐又话我。咁如果你哋呢订月饼唔使我送嘅，咁你咪可以去南风中心二楼嗰度攞都得嘅，安排咗。咁广告卖完啦，咁正式做返节目。第一，寻日呢就真係睇李克勤演唱会。咁李克勤就从来唔喺我睇演唱会之列嘅。虽然呢佢出道三十年，但真係冇睇过。冇。咁我哋老饼啦，咁睇张学友会有嘅，咁但係就睇李克勤真係即係同一个年代嘅人啦，咁就冇嘅。咁但係呢香港嘅三大唱歌好嘅歌手啦，张学友算一个啦，陈奕迅啦，咁加埋呢个男歌星计啦，咁加埋呢、這个李克勤。 咁同以往佢嘅形象，寻晚睇咧就有惊喜嘅，即系飞天遁地啦咁。再加上咧，李克勤以前残酷一丁，佢讲嘅好，讲得好好嘅。有个人上去唱歌，即系表演，咁啊唱咗几十秒，跟住佢叮咗佢，跟住佢话：，你俾我，你俾我继续唱啦！点样点样，我可以附加几多分啊？咁样几多秒啊？咁同阿李克勤讲，咁李克勤咧就讲咗句说话。嗰、那个唱乜嘢我唔记得，但系李克勤讲嗰句说话我就记得，佢就讲咗句好简单嘅说话，就系、是、哇，你一个人一支咪，你系得嘅，你企喺个舞台上你就得噶啦，唔使表演啦，附加值乜嘢都唔使，就系、是、你一个人一支咪。咁寻日头嗰廿零分钟啦，即系李克勤飞天遁地啦，乜都做晒啦，咁但系。佢做咗个最高示范，就系、是、一个人一支咪做埋余下两个几钟头嘅节目嘅演唱会，系一个人一支咪。冧歌情歌慢歌快歌系嘛，甚至咧就触犯国歌法嘅世界杯主题曲，曾经系无线电视嘅。吓、啊、起来起来啊！寻晚咧就大镬啦，因为佢唱啊，全场帮佢一齐唱，咁就12,800嘅观众咧就寻日咧就触犯咗国歌法，因为佢改歌词，将起来起来咧就变成咗佢首歌啊，变成咗踢足球恶搞。咁咧你都知道噶啦，我哋而家香港咧所有嘅人大释法或者嘅法律咧都有追索权力嘅，如果真系有追索嘅权利嘅时候咧。咁啊，李克勤咧就开九场演唱会，即系换句话，超10万人犯法。我哋香港咧都仲有多少啊？因为太多人啊，麻 Q 烦啊，咁各样。咁但系大陆嘅朋友，我就唔知点讲啊。因为咧，寻日睇到咧，我估啦，有30%咧，根本上就系广东省各地嘅朋友嚟嘅，啊。因为呢可以听到李克勤唱，主要都系唱广东歌啦。咁呢就好多有啲后生啲啦。咁我相信李克勤如果喺香港嘅话呢，如果听李克勤嘅话都起码超35岁以上㗎啦。即系呢个年龄层啦，虽然佢得呢个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呢系相对迟嘅，比其他歌星。但系咧，睇李克勤，亦都真真正正睇到香港人咧，即系唔好话香港人啦，即系一个咬实牙关喺乐坛度咧唔放弃，一路做咗30年嘅人。一开始嘅时候，当然啦，就10几岁读完书出嚟唱，又自己填词咁，好努力咁，咁啊开始站起头角嘅时候。跟住咧就同期就爆咗张学友同埋吕方，咁啊声势冚一冚。跟住当佢唱得再好啲嘅时候，就亦都拍呢个电视剧啦，《浪逐富少爷》拍啊，呢个郑秀文啦，一个电台嘅话事人，当时就用咗黎明、刘德华。张学友、郭富城，当然喺我哋心目中有两个人系唔系好认同，一个郭富城点样唱歌啊？到今时今日都未系嗰回事啦。咁黎明，唉，刘德华算合格啦。咁啊，真系唱得即系唱歌，真系有翻咁上下一个叫做张学友啦。咁啊，俾咗个封号佢系四大天王，论歌艺、论 hit 嘅程度，其实就。唔俾呢个即系李克勤啊，唔俾呢四个人输蚀啊，甚至好过佢哋好多添。但系一个名四大天王就将佢抛咗出去。咁谭咏麟先生好努力咁不停同佢，我谂啦，我即系唔知道啦，可能做好多心理辅导啊，咁样唔得唔得。佢亦都经过好多嘅，譬如卖身俾呢个。无线电视做无线电视契仔，咁所以有慈奶咁样唱呢啲歌啦， 咁啊，世界杯啦，足球啦，闪电传真机啦，咁亦都拍剧集啦，维持一个知名度啦，咁样直到四大天王成为差唔多接近过去式嘅时候，佢先至冇起头，就要同呢个古巨基啊呢一堆啦，啊许志安啊呢啲要争啦，咁啊出咗头。咁但你话实际好红咩？香港？当然，而家香港嘅歌手，开到九场演唱会爆晒嘅，真系唔简单。咁但系咧，实力又系有嘅。但系你话佢一步到位，平步青云，就真系唔系啦，跌跌撞撞。除咗沟女啦，沟到港姐啦，话话沟就沟到，跟住生两件。咁但系实际上咧，佢都真系挨足三十年。啊、甚至有左轮右李啦，谭咏麟啦，揾你做啦。其实谭咏麟一个人喺香港人心目中，唔好话青年啦，老中年代啦，基本上杀晒噶啦。如果唔系就唔会有许冠杰拍佢做啦。许冠杰自己开三场演唱会，今年年头都唔爆，但系同谭咏麟拍档一票难求。李克勤。一一年开个演唱会，跟住之后都全部都系左轮右李啦。咁你就可以知道谭咏麟嘅强大，亦都唔介意俾人抽水，亦都唔介意同人分享。所以咧，我哋有阵时做节目，我哋都会讲嘅。有啲人会问，点解你做个网台咁奇怪啊？做乜乜乜乜啊咁？咁我都系咁讲啦，其实我就想变返我哋八九十年代香港人嗰种人情味，借个网台。可能得失好多人，但系呢我哋做我哋自己相信嘅嘢啦，咁。咁都系咁做。咁巴打台啦会再行多啲嘅，因为其实都会有好多嘅制作啊，我哋倾緊啊，发展緊啊。咁当然啦，牵涉投资啊，同埋牵涉人啦、啊，咁啊应承咗大家做好多节目，咁暂时咧就做咗一啲，但系因为唔够集数，因为忙嘅做节目其实就好难嘅。譬如好多网台咁，佢做直播啊，做剩啊咁，收钱啊，个人，因为佢当份工啊，即系佢翻工啊嘛，翻工咪依时依后到，跟住出粮咯。或者收货金啊，或者收节目费啊，俾月费啊咁，我哋都冇。变咗主持咧，就系嚟咧系一个兴趣嚟嘅，可能有少少居马费啦咁，但系兴趣嚟嘅。咁兴趣嘅时候咧，佢得闲就嚟，唔得闲就唔嚟。所以我哋咧，逢系所有嘅节目咧录唔到五集咧，我哋就唔播得。咁亦都咁讲啦，好似我哋而家做紧嗰、那个。星期四啦，大匪直播嘅商圈啦，咁有啲人又俾意见啦，话应该有个主题嘅啱，咁我谂下个礼拜啦，俾个主题啦，讲一个特定嘅题目啦，吓、啊，咁我哋想做多少少嘅，咁一路安排啦，人手问题，咁啱啱今日咧就同阿 Ben 少倾开，咁佢咧有笪地方咧就有2000尺。咁佢话呢就佢买咗落嚟，咁佢话同我呢就夹粉做睇下有咩网台有变化，因为我呢度新租冇几耐。呢度实际实用面积600多尺啦，咁2000尺。咁我就话星期一去睇睇地方啦。咁我哋可能做多两个录音室去做啦，因为我哋想呢係唔系做 Facebook 直播，我哋想咧就好多嘅所有嘅网络上高做直播。咁咧下个礼拜我哋会做条电话专线嘅，因为我哋咧本身同另外有个足球节目嗰个倾咗咧，佢就要做电话热线。咁寻日咧我咧就亦都同另外两个咧。想做网台嘅人傾，咁佢哋都话要想做呢个现场直播，就 YouTube 啊，所有人嚟。但如果你要做埋直播啊，做埋接电话啊，同埋要做同一时间四个频道不停直播嘅话咧， 你一定要喺录音室度做，因为仪器嘅问题、电脑嘅问题就唔系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到。咁啱啱好今日星期六啦，得闲啲就同阿台长咧倾紧，佢话做得到嘅，俾少时间我哋调教一下。咁我话如果 OK 嘅话，可能我哋真系可能搬落荃湾啦咁。咁去搞去做呢一啲啦。讲翻李克勤啦，我一个好中意睇演唱会嘅人，咁都近期都睇咗好多嘅，即系有阵时听做节目都知啦。喂，你成日都睇演唱会嘅咁，系啊，因为咧人系中意回忆嘅，回忆翻咧以前咧香港最辉煌嘅时候。咁而亦都系因为呢一段脱人咁辉煌，所以咧成个广东省咧好多人咧仲系仰慕紧香港啊嘅演艺界啊，翻落嚟啊嚟睇啊各样咁。好多人都不停喺度讲紧，即系好多人都喺度不停咁讲紧。近期比较热门啲啦，譬如讲梁博啦，咁我其实之前做过节目嘅讲嘅，其实咧喺我心目中咧就消费一个死咗嘅人咧就唔系咁好嘅，但系咧屌鸠呢个蔡若莲就系啱嘅，但系就唔使攞佢个仔呢单事讲。每一个人都有嘅选择嘅，系咪啊？咁以前我哋香港，好多时候做一啲嘢啦，不停咁，即系八九十年代啦，甩咳啲嗬，因为个脑谂紧啊，抄嘢讲。其实做一个人做节目就系难，就难在一个人系不停咁抄嘢讲，除非好似女王咁啦，资料性讲生同饮食咁，佢一套理论咁睇完晒，跟住一流嚟咁讲。因为咧就唔系话东一啲西一啲啦，好似我哋呢啲咁啦。咁我哋只不过想讲我心中想讲嘅说话。咁喺有一个讨论区咧就话，哎呀，大飞做节目咧。一阵时好流利，一阵时又慢啲咁，有嘅。咁亦都有讨论区嘅人俾意见啦，就系话，哎呀，你讲嗰啲嘢好多资料不符，咁我嘅责任嚟嘅，因为做好多嘢啊，都真真正正系咁。啊，能力问题啦，时间问题啦，我都话啦，点解做网台困难咧？因为个个都有正职，所以咧，我系佩服我哋嘅讲戏嗰两个节目主持嘅。点解我咁样讲咧？因为佢哋做节目主持咧，佢哋真系好犀利嘅，靠个脑。譬如同阿刁拔啊，同呢个 Tony Choi 啊，做星期二得到啦吓，咁啊。大家就主要都系听下 Tony Choi， 咁我哋就下把嘅啫。咁点解咧？因为佢哋真系好记性，即系佢哋真系好记性，两个都好记性。啊，我就系记住，屌你咩？明明 Tony Choi 话咗戒赌嘅，点解会吓赌莫雷拉咧？吓咁啊，赢咗两皮几咧？咁我就质疑呢啲嘅啫。其他嗰啲咧，即系稍为资料性嗰啲咧，真系要靠佢两个，因为两个咧，比起我嚟讲咧。第一即系资料丰富，第二就真系强嘅，记性系强嘅。我哋呢啲咧有阵时明明咧睇完之后啊各样嘢咁，我哋都系咁样，即系唔记得啊，尤其人名啊唔记得啊，所以就好难讲咁啦。今日主要。都系讲言论自由啦，讲言论自由啦，啊咁样噏下咁噏下李克勤咁样噏咗一节节目咯，咁下次翻嚟讲啦。